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V蓝北京，大写的V，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戏迷乐。 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我是尚远。很多戏迷朋友来信，希望多播出一些当代艺术家的实况录音。我们呢也对很多年前录制的一些专场实况进行了整理编排。今天要首先请您欣赏的是1989年于魁智京剧专场实况录音其中的一个折子戏。在下半段呢还将为您播出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吴素秋女士当年演出的《红娘》选场。 南腔北调聚集， 大师名家谈艺。 吊场的舞嘛，有许多打的，完了之后啊，一定要沉静一些，所以我就成了 用到了各种板式，有不少娃娃腔，对于科班里初学戏的小孩来说比较适合。 新的一年2018戏迷乐时间扩充，每个周六周日晚上9:30到10:30，这里是展示院团演员的平台，这里是传播梨园文化的园地，敬请关注2018年戏迷乐。 说到于魁智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京剧演员，现任国家京剧院副院长、艺术指导、国家一级演员，1990年获中国戏剧梅花奖，1993年获梅兰芳金奖。于魁智少年时期开始学戏，在沈阳时得到杨元勇、黄云鹏等名师的精心栽培，后来考入中国戏曲学院，得到叶鹏、李世林、王世旭等名师名家的亲传，在学习杨派剧目的同时也兼学了很多文武老生剧目，毕业之后加入当时的中国京剧院一团，作为当时剧院的新生力量，得到了前辈大师的提携，又得到了李明胜、如元俊、曹运清、祝元坤等名家名师传授杨宝森、李少春的代表剧目。2009年拜叶鹏先生为师。下面要请您欣赏的是1989年于魁智京剧专场演出当中的文昭关选场。于魁智饰演伍子胥，孙宏勋饰演东高公。这个专场的主持人是京剧名家沈建锦，请听1989年的实况。 尊敬的来宾，亲爱的广大观众同志们，你们好。今天是中国京剧院青年优秀演员于魁智的专场演出。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中国京剧院的领导、全体演职员，代表于魁智本人，向今天亲自光临的各位领导、来宾、广大观众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于魁智是当前京剧舞台上不可多得的青年老生演员中的佼佼者，他不仅嗓音宽亮圆润，唱法细腻深沉， 而且还擅长翻跌扑摔，身段潇洒干净，表演激情传神，是个不可多得的文武全才。而最可贵的是，他热爱京剧事业，勤奋好学，锐意创新。今天晚上他奉献给观众的是四出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折子戏，他将全面展示了余魁志的艺术功力和表演特色。首先请大家欣赏他主演的杨派名剧《文昭关》，请大家特别注意他演唱的韵味和对人物内在感情的刻画。现在请大家欣赏。

以上您听到的是于奎志、孙红勋主演的京剧《文昭关选场》，这是1989年于奎志京剧专场演出的实况录音，成套的二黄唱腔完成的非常精彩。那么下面的情节还有西皮的唱段，我们请您广告之后的下半段戏弥勒再继续收听。主持人尚远邀请您过会儿回来。 虽然现在你在远方，但是感觉你真的存在我心 Shut up. 泉酒店、戏雪乐园、千人宴会、温都水城是您年会优选之地。预订热线8178888888，8178-1111。 体验冰雪娱乐，点燃音乐梦想，世博园冰雪家。